然自己的有声小说，科幻、奇幻、玄幻，随你怎么换。魔力 X 档案，精彩不断。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《星云》系列，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，一起坠向地球，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。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。萨米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，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米尔父女。他们智斗科技魔头，击垮机械蝗虫，巧遇沙漠研究所，战败独裁者，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。欢迎收听系列小说《星云》，作者周静之，演播王晨光。 通过沙漠区之后，天空变得迷蒙起来，灰色的云层像雾霾一样，水汽重，可以预见距大海越来越近了。 KDA 努力透过屏障观察着大地的结构，引导航向。云中的酸气贴在盔甲上凝成了水珠，他希望这不会对飞行衣产生什么坏的影响。视线越来越糟了，他只得降低高度，直到发现不知从哪儿飞来的一枚导弹似的物体正疾驰向他。什么？ KDA 望着身下厚厚的云层，担心导弹杀人机器藏匿其中，随时准备对他发起突袭。竟然有这种速度，我得赶快离开这片云区。他一边前进一边睁大双眼紧盯其下。只见的气流不断的增加，飞行衣朝南边一段又一段的急速，以至于他越发感到露在外面的皮肤要被撕裂一般。就算是现在的速度，比起刚才的家伙还是慢了很多。正下方云层中泛起一阵波动，劈开一条不断绵延的云河，似乎是为了获得更高的机动性。这一次的速度不及刚才，云河跟着 KDA 伸长，渐渐变为尾随在他后面。过后的云就像被撕裂的布匹，向两边分开，形成浩荡的波浪，就像浮海急游追捕猎物的鲨鱼。他抬起头冲破云层，猛然增加速度直奔 KDA。 而 KDA 此刻也终于看清他的模样，深红色的导弹弹头刻画着猛虎的纹路，仿佛张开血盆大口要将他一口吞下。这应该不是20年来一直在世上游弋的 AI， 自杀式攻击的杀人机器不可能存在这么久，一定是刚才发射的。就在导弹硕大的身躯将要击中 KDA 肚腹时，他左手避开引信，抓住弹头边缘，导弹不断加速将它顶高，直冲云霄之上。 KDA 五指被惯性嵌压在弹壳中，而引信就在左掌心，再往下一点这东西就会爆炸。裂缝撕扯着裹脸的迷彩布，微子翼传来禁不住巨大空气压力的吱吱声。这样下去，突破银障时微子翼和自己的皮肤就会被空气的刀撕碎。云层稀薄起来，空气的撕扯力度也随之越来越小。一阵剧烈的波动之后，导弹和 KDA 冲入了一片连 AI 都极少涉足的领域。太阳高耸在天，静静的光通透地射在无边无际的云海之上。 KDA 来到了平流层，空气越来越稀薄，氧气供给也越来越少，固体火箭发动机里的燃料也随氧气稀缺而燃烧得越来越不充分。导弹后面渐渐冒出了黑烟，冲击力度大为的减弱。 KDA 趁机抽出左手，抱住弹体下滑到每三角翼的位置，将翼面击断，大片金属向底下打着旋转坠落，消失在云层之中。弹体越发剧烈的摆动，把 KDA 甩了出去。导弹偏离航道，剩下的三个尾翼急速摆动，想调整姿态。 KDA 在几十公里的高空下落，速度越来越快，微子翼被空气微微地压变了形，蒙皮内的眼架结构被破坏了。突然间，微子翼的一个翅膀被气流冲击折断，头顶的导弹转换着轨迹，向 KDA 摇摇摆摆地冲来。随高度的降低，喷口的浓烟越来越少，导弹的速度也越来越快， 运行波动也越发剧烈。 KDA 调整身体的姿态，让右肩对准上方，导弹的距离越来越近，它射击的误差也越来越小。一股巨大的热感从肩膀上快速传来，两道紫色光束冲向茫茫的宇宙中。动荡的导弹躲过了左边的一道，右侧的光束扫到尾部的一角，断口的金属轰融着。再来一次。然而无论他怎么按手套背面的红点，肩膀上也感觉不到那种巨大的能量。盔甲内部原本细微的隆隆声缓缓地消失，连喷射也停止了。能量不够吗？还是已被损坏了？ KDA 不断地增加热风供给分度，而一切照旧，导弹已近在咫尺。他索性甩掉手套，一把握住绑在右胯的金属棒，用力抽出。可恶，来吧。导弹似蛇形路线冲到了 KDA 面前，他双腿抬起，上身随惯性后倾，身子与弹道平行，摇摆的弹体擦破他前胸的紧身衣，烧灼了胸口的皮肤。刹那间 KDA 左横刺，金属棒穿过弹体，红光闪耀。在两者的差速下，金属棒像切豆腐一样割开了导弹的后半段。 KDA 的胸口已是一片漆黑，充斥着蛋白质燃烧的味道。巨大的爆炸声不一会儿便从 KDA 的后背传来，无数碎裂的弹片在半空中射向四面八方，几十下当当声出现在他后背，眨眼之间那里已插满金属碎片。他并不担心，这只是一个皮外伤而已。巨大的气浪冲开了下面的茫茫云层，形成一个中空的洞。 KDA 被逆向冲击波阻止而减速，掉进洞中。他不知道自己到了哪里，云层内昏乱，偶尔能看到某处传来的一束光亮，随后是电荷击穿空气的闪电声，这是比导弹还要危险的极域云层。事不宜迟，他把金属棒转左手，右指上身，气流急射，又增加了下坠速度，直至突破。无边无际的青黑色海面上，浓云一直绵延到海平线上，底下是破碎的公路，浓烈的酸雨快要来了。 KDA 在半空中下摆右臂指向大地，减缓下落的速度，后背上部分金属片因为惯性而与他的皮肤分离，飞射下去。咚，他平落在地，激起一股沙尘，那些残余的弹片被地面挤歪，在他的后背划开一个更大的裂口。他慢慢地坐起来，检查现在的情况。头上的迷彩条已经不知去向，左手的皮肤已经脱落，飞行表报废，后背和前胸更是惨不忍睹，紧身衣的上半身已经破破烂烂。然而他没什么反应，只是轻轻拂去扎在后背大小腿皮肤上的金属片，左手倒起掉在地上的金属棒，慢慢地站起身，略定一定神，缓缓地迈动步子朝南边的大海走去。暴风雨前沉闷的海风吹拂着他沾满了不少灰尘的短发，左脸的皮肤已经完全长合。他并没有想太多，眼神坚定地看着前面，他相信只要往南走就一定能找到艾利克。浓云下的荒地上， KDA 遍体鳞伤地走向远方，天空的闪电越来越密，雷声隆隆。此时此刻，就在十多公里以外的海面上鼓起了一团水泡，伸出几只黑色的金属棒，一个潜水艇塔楼似的物体浮出了水面，舱门打开，慢慢地爬出来一个人，站在舱底，面色低沉地望着遥远的陆地。他看了一会儿，没有说什么，低头走下，机器缓缓地沉入水中，覆盖着浓厚油污层的海面上没有泛起一丝的波纹。巨大的爆炸声在半空传了很远，传到萨米尔耳中的时候已经变得很沉闷了。要变天了，萨米尔以为是打雷，看着乌云遮蔽的天空，准备去找块防水布把履带车盖上。齐良提着一袋软体动物走到回家的路上，他并不担心下雨，这段路并不长，只是刚才的声音让他有些小想法。 好像是哪儿的 AI 爆炸了。哦，不管了，得赶快回去。这片地方平坦开阔，只长小草，高举金属鱼叉的席梁容易成为闪电的目标。他加快脚步，口袋在肩膀上一抖一抖的，污水从里面滴落出来。埃里克关上窗户，把小花从窗台移到桌子上，空气有点闷，他觉得不大舒服，好像被什么压住心头。刚才的轰隆声让他不禁抬头看了北方的天空，但那里似乎什么都没有。那个方向，哥哥，不会的，世界那么大，我在胡想，这只是打雷而已。他低头看了看桌子上的小黄花，茁壮生长， KDA 钻开的孔洞让小家伙呼吸得很舒畅，而不知怎么的，他心底却悄悄地涌起一阵不安，又抬起头，深蓝的眼眸里孕育着淡淡的忧郁。凯文哥哥，不要出事，一定要安全回来。妈的，刚营业半天就给老子下雨。终于把扳手设在地上，靠着轮椅后背卷上一支烟点着了。仲宇先生。仲宇漫不经心地微微转过头，看着院子里走过来的萨缪尔。干什么？光头大个儿，你的孩子还没回来，要不要我帮你去看看？ 不用，他精壮着呢，甭管。 仲宇眯着眼，烟气从嘴里呼出到半空，慢慢地弥散开来，眼前的鼠笼破碎机已经修得差不多了，凭这个，那些散落四处的建筑碎片可以被打碎成粉还原再用。不巧的是，仍然缺少几个零件，而这种天气已经无法出门置办。 妈的，去他的酸雨， 他喃喃地骂了一声。萨米尔走到卷帘门前，望着远处的街口，席梁的身影还是没有出现，他心底暗暗地对仲宇教育孩子的坚强和决绝而佩服，担心又惭愧，自己对埃里克有点溺爱了，可他又狠不下心来。 喂，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呢。 他转过身来，走到一把铁椅子边坐下，隔着破碎机的仲宇朝他看了几眼。 扎克伊西斯。 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 这么说，你父亲是中东血统？ 不是，母亲。 我父亲姓柯，怎么要调查我？ 仲宇傲慢而略带嘲讽地眯着眼。 哼，你想多了。 仲宇， 哼，很好的名字，为何不用呢？ 仲宇不说话，自顾自地抽着烟，火星在昏暗的室内闪烁，浓云下屋里的光线不是很好，他没有开灯。 你管得着吗？ 不，没有，我只是问问而已。中东很乱，母亲带着年幼的我探亲的时候被榴弹击中，他替我挡了一枪死了。 空气变得沉默而略带尴尬，尽管从仲宇的脸上没有看到半点变化。 看来我们都一样。 萨米尔不说话，望着街道，地面似乎已经有雨从天上滴落。 爸爸，我回来了。 席梁出现在门口，双脚沾满了泥，终于不寻常地停顿了一下。 去把鱼处理了，没事过来帮我干活。换来的烟你放哪儿了？ 那个铁罐子里面。 席梁小心地指了指父亲身后掉在天花板上的工具台。 为什么不是我的烟盒？那是放零件的，你不知道吗？ 烟盒已经受潮了。 妈的，以后少给我自作主张。去吧，动作给老子快点。 烟烧到了仲宇的手指，烫得他急忙把烟头丢掉，而右手指尖已经通红，他没说话，只是哼了一声。显然他只顾着西凉已经把手中的烟忘掉了。 钟老板，钟老板，看看吧，昨天刚到手的全是好家伙。 一个尖嘴猴腮的小贩背着大麻袋站在门口， 说着就要进来。滚！上次的火花塞用了几次就报废了，我不上你的当。 仲宇朝门口吼道： 哎呀，郑老板，别那么凶嘛，滚！ 仲宇抽出轮椅边的螺丝刀，像匕首一样直出，正扎在门旁的木柱上，距离那小贩仅几寸。小贩白了他一眼，灰溜溜的逃走了。 他这种天气还出去买东西啊， 萨米尔有点惊奇。 哼， 萨米尔忽然想到，正是因为这样的天气，人们都无法出门，才有了他的市场。小贩的衣服打满了补丁，脚上粘着泥巴，红肿的，可能走了不少路，才搜集到后背上的那些玩意儿吧。萨米尔正思量着，隔壁的店铺传来了同样的吆喝声： 滚！ 仲宇先生，你们何必这样对他呢？ 仲宇把轮椅摇过去，似乎不想再继续这个谈话，他只是望着窗外。 爸爸，那次修理的车因为火花塞的陶瓷突然爆裂，几个旅行者没能逃走，被杀人机器，是一家人，还有两个出生不久的小孩。 席良在角落的桌前从口袋里往外取猎物，低着头，声音不大。萨米尔心里了然，窗外的雨线渐渐地变得浓起来。一道长长的闪电纵贯天空，白光照彻大地。太阳沉下西边，月亮挂上中天，雨停了，星空伴着层云。 KDA 把从建筑废墟中找到的举在头顶挡雨的厚石板丢在海岸上，他检索周围的一草一木，希望能找到熟悉的景物。漫长的海岸线却似乎总是一个模样，堆砌着腥臭的垃圾。前方只有两种可能：到达那座还算完整的跨海桥，或者越走越远。海风吹拂着新生的皮肤，胸口和后背的破损已经长合。他踩在沙面上，留下一串消失在地平线上的脚印。亚洲东南部的跨海桥以20公里间隔分布，早已碎裂坍塌，遥遥地隔望着海岸线，只有爬满海草的残缺桥墩宁静地伫立着，被污水冲蚀。在桥墩间跳跃过去不是难事，但通向何方呢？雨后的海风清凉，那种让人不快的味道被冲淡不少。天空清澈，海岸此刻面向正南，他记得老人的碑林海岸是面对东南，所以他判断自己走对了方向。黑色的短发在夜幕下映着风微微的波动，深乌色的瞳孔中，星星在里面投映着倒影，乍一看还以为是一个流浪的孩子。月亮从天空的一边陪伴着 KDA 到另一边，东方泛起一点细微的鱼肚白，污浊的海水从沙滩上渐渐地退去，海上的日出就要来临了。一座相对完整的长长跨海大桥出现在远处的海岸线上，高大的拱形纹覆盖着一条破破烂烂的公路，公路一直绵延到大桥的入口，一堆被战车碾压成铁饼的废金属静静地躺在那里。 KDA 一眼就看到了花瓣状的钢片，他朝大桥入口加快了脚步，在海滩上奔跑，海平面上的半轮红日为他拉出了长长的身影，他的眼睛闪耀着朝阳的光芒。一只长着紫色斑点的海盘车出现在他的视野一角，躺在海滩上一动不动，没有赶上退潮，已经开始干瘪了。他跑到跟前，将其轻轻地抱起，放到远处的海水中。周围的环境恍然如昨，怪花的残骸上，被防腐剂处理的表面上拉满了水泥和水痕，低头细看，可以发现酸雨腐蚀的些许斑点。被怪鱼击塌的桥墩上，爬着更多努力生长的变种海槽，两边的桥板斜插入海，手臂粗的钢筋在断口伸出，弯折，缓缓地生着锈。KD 一个高速助跑，踏过坍塌的两个桥段，落地时身子卷曲向前翻滚， 化解了冲击力，他一边跑一边倾听着四周的动静，那种咕咕声一直都没有出现。阳光斜照在海面上，空气凉凉的，很安静。此刻的他仿佛晨跑的青年。遥远的海面上突然喷起一道高高的水柱，卷着花白的泡沫，鲸鱼。紧接着咕咕的低吟声透过海水，乔面和 KDA 的身子进到他的耳朵传感器中，他本能地预感到要有什么事情发生。他给金属棒注入能量，提防着可能的坏情况。水柱停歇，那片海域霎时变得肮脏不堪，被绿墨盖得满满的。咕咕声径直朝大桥传来，近处水面忽而隆起，就如被吹胀的气球，油污垃圾被撕裂开来，巨大的鱼尾伸出海面。 KDA 一眼就看到了上面的档口，是他。鱼尾啪啪地击打在污浊的水面上，激起滔天的巨浪，大浪径直朝着桥体扑来，狠狠地撞击在桥墩上，溅起大块的浪花浇洒着 KDA， 他一下子就湿透了。呀， 好大的冲击力！ KDA 加速了前进的步伐，鱼尾的沉入让海面卷起一股漩涡，惯性直下，硕大的抹香鲸头冲出水面，朝 KDA 的位置冲去。KDA 面前的一座桥墩被撞塌了， 轰，又是一座。 KDA 眼睁睁地看着一节桥梁坍塌而落入水中，却什么都做不了，直到反复搅浑制造的绿墨毯把 KDA 脚下的桥梁包围。他站在原地望着前方，眉头紧锁，不要说过桥了，就连自己脚下的桥梁随时都可能被那怪物夺走。 轰的一声， KDA 的身后突然传来一连串桥墩的坍塌声，前后皆无路可走。海面渐渐地再次鼓起，然而汹涌澎湃的气势不见，取而代之的是几根黑色的金属棒，接着是一座不高的塔楼，下面一条七八米长的黑沙静静地浮了上来。 杀人机器！ 鲸鱼的两腮片开始鼓动。 你去死吧！ 你会讲话？ KDA 还未见过这种型号的机器鲸，而且还是女生。 哼，我要消灭你，叛徒！ 机器鲸的音量突然提高了。 KDA 左边的海面上突然鼓起一个巨大的水泡，抹香鲸刚猛的头撞击海面一跃而出，飞掠过桥，把 KDA 遮蔽在硕大的阴影中，然后砸进 KDA 右边的海里。平静的海变得汹涌，大浪蔓延。巨浪的冲击下， KDA 脚下那节桥梁颤抖不止，鱼尾再次伸出海面向他身后拍击下去，桥断了， KDA 坠入海中。污水下气泡滚滚，油污遮住了海面，漆黑一片。他睁开眼，明显地感觉到皮肤上的烧灼信号。水下相对清澈一些，能见到身后不远处隐有灯光，前方则有黑色物体向他靠近。 KDA 一惊，右手的金属棒挪过来，才发现他在水下无法用热气流功能。机器鲸张开巨口，强大的吸力形成涌入的激流， KDA 很快地被卷了进去，灯光悄悄地跟在他的后面，也流入巨孔中。机器鲸浮上海面，背脊喷射出水柱，KDA 感到身边的水位在缓缓地下降，判断自己掉进了机器鲸的腹腔。他挣扎着，浑身上下粘着不少脏东西。 呸！ 一条半透明的荧光小鱼从 KDA 的嘴里吐了出来，没有眼睛，是油污遮蔽阳光造成的变化。他抓住鱼尾提起，只能勉强照亮手掌。 这样不行。 两盏像发光水母一样的灯在 KDA 跟前突然亮起，他瞳孔扩大望向亮光，渐渐看出那是一只黑色的机械鲸。 你为什么要袭击我？ 他的声音在机械鲸的腹腔里沉闷地回荡，塔楼上传来了舱门旋动的响声。光 射他就在我的对面，遥远却又触手可及，看得到的时光，听得到的岁月，时光不变，记忆不老，青春的印记